整个深深的黑夜。哦，每夜在你的身边抱下时，才找个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忘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深深的 baby。

奇怪，让同一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，风飘散着我的发香，像毛一样卷在窗台上。哒啦哒哒啦，哦耶，那么长啊啊。用一杯红酒的温存，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邂逅的地方，等待着故事的衷肠。用一杯红酒的温存，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的迷惘透明成唇边的欲望。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啊啊。哦耶，那么长啊。哒哒哒哒 介绍了冬天来访，都市变成冷酷的广场。你的地方是否是一次无恙，没有那寒冷的风霜。我的都市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。你对我就好像夏天的太阳，让我得天天面对炙热的心房。你对我又好像冬天的冰霜，让我得独自承受这无尽风霜。

出现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想放手，自由被你夺走，层层